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91集， 方景行躺在床上掂量着自己的心思，想想一个潜在的情敌，便拨通了谢成岩的号。谢成岩刚拍完戏，正是累的时候，见状一个机灵，绷着脸接了。 哎，怎么？ 我问个事儿啊。 什么事儿？ 你对封印师到底有没有想法？ 谢成岩一听，那根紧绷的神经顿时松懈。 哎呀，看来是没多想。没想法呀。 为避免麻烦，谢成岩又补充了一句。 哎，我喜欢女孩子，对她好真的是因为心疼她。 她哪儿让你心疼啊？ 谢成岩今晚的情绪耗得太过，脑子便有些不转弯，闻言下意识想起舅舅的脸，张嘴就来。 脸让我心疼？我为什么就没有继承小舅舅的长相呢？ 脸 啊，就有点那啥啊。 谢成岩试图找个合适的理由。 哎，我不是看过照片吗，觉得他可能不受待见，就心疼他。 他越说越觉得逻辑通顺，理直气壮起来。 很心疼他，你看了你也绝对心疼。 哦，那我看看。 我没照片。 是吗？ 那你等等啊，我找我妈要照片。 方景行是觉得他今天的状态不对，想炸一炸他，没想到竟有意外收获，他无法拒绝这个诱惑。 行，等你。 谢成岩切断通话，跑去洗了把脸，意识清醒了，有点后悔，但事已至此，只能急忙跑去找助理，让他给自己拍照，想要 P 一下。 你想法子拍啊？ 哎呀，不发，你会拍啊，赶紧 P， 要多丑弄多丑。 啊？你看这张行吗？ 我看看啊。哎，不能让人看出是我，那五官弄扭曲点，头发弄黄点，那发际线调高，再弄点那个青春痘上去。哎，多弄点啊。 助理一边干活一边风中凌乱。 你这是想干什么呀？ 哎呀，别忘了 P 就完事了。 他又打量一下，决定弄个大的。 哎，这样你再弄一个大黑痣上去，拇指那么大。 拇指那么大？ 哎，算了。 助理顿时松了一口气。 小拇指那么大吧。 啊？ 他确定影帝今天是疯了，按要求批完，只觉惨不忍睹，看了一眼后完全不想再看第二眼。谢成岩很满意，把照片发给了方景行。方景行忐忑又期待地等着，见状急忙打开聊天框，对上了一张脸。方队长平生第一次试探地迈出网恋的脚，断了。谢成岩等了半天，见他不吭声，不知道他发现没发现是假照片，小心翼翼地发消息询问。 怎么样，是不是挺惨的？ 方景行猛地受到一轮冲击，暂时没办法把照片上的脸和封印师对在一起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不过他也知道，封印师是遇见了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，才会去研究院当志愿者的。想想万一真的因此受过歧视，便有些心疼。于是脑子还没缓过来， 手就自动帮着自家封印师说了好话。 也还好吧。 啊？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 啊。 谢成岩看了看照片，诚恳地询问助理。 好看吗？ 助理一言难尽地看着他，谢成岩看懂了他的意思，沉默。 这都觉得还好，景行的审美得歪到什么程度啊？难怪至今还单身，原来是没遇见顺眼的。哎，不对，等等，景行不是喜欢小舅舅，而是想牵小舅舅进俱乐部。景行那么护短的一个人，待人一向体贴，不可能说出难听的话。 谢成岩又发消息寻找认同感。 哎呀，反正他这样挺让人心疼的，对吧？ 何止是心疼啊。 方景行在那边想，谢成岩根本不知道这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。 总算是挂了。 拍了一晚上的戏，血条见底，谢成岩整个脑子都是木的。他强迫自己集中精神过了一遍这件事儿，觉得妥了。 照片一出，以后我再对小舅舅好，景行大概就不会怀疑我们了。哎，开玩笑删啊，毕竟人家的隐私。 方景行这时缓过来一点，想起封印师参加的是研究院的项目，江诗兰应该不会随便给谢成岩照片。 照片是你要来的？ 谢成岩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好，没有立刻回。他盯着这句话反复琢磨一会儿，回了一个稍微严谨的答案。 没有，他不给，但我知道他的云盘密码，偷偷上去找的。哎，你千万别在他面前提这事儿啊。 啊，早点睡啊，晚安。 晚安。 谢成岩长出一口气，一时顺嘴搞到这一步，幸亏兜住了。他拍了一下助理肩， 哎，谢了。 小助理刚刚瞥见了方景行的名字，不清楚这两位玩的什么 play。 你赶紧回房睡吧。 谢成岩逃出升天，顶着发木的脑袋走了。另一边，方景行忍不住又看了一眼照片，他想起一句话： 网恋需谨慎，奔现多翻车啊。封印师貌似说过自己颜值高，或许以前不这样，生病后才变成这样的。 方景行感觉还是得缓缓，洗漱完就睡了。大概是这一天都在想封印师的事儿，他晚上梦见了对方。梦里封印师用的是游戏角色，斯斯文文的脸上架着金框眼镜，手里拎着一个包，淡漠的站在研究院的门口。方景行开车去接他，拿着副驾驶的花走到他的面前，笑着递给他： 恭喜出院。 封印师伸手接了，语气略有些嫌弃，声音却透着几分愉悦。 难看？ 方景行看得心痒，忍不住表了白。封印师立刻把花还给他： 抱歉，我有男朋友了。 方景行一怔，没等询问是谁，就见旁边又开过来一辆车，车里迈下一个男人，五官扭曲，嘴角倾斜，上前抱着封印师就亲了一口。应该在车底的方队长抱着一束花，看着这两个人手牵着手上车走了。窗外天光大亮。方景行从混乱的梦里苏醒，捏了捏鼻梁，点开手机又看一眼照片，关上了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